就是因为你想啊，各位同学，我在这边教中医啊，我这个话也不知道叫不叫气化哦，就是我不希望各位同学以为我这个课啊是在教什么什么什么家庭主妇的日常养生哦，就是我不是在教这个东西哦，就因为。我会觉得家庭主妇日常养生，你随便看什么报纸健康版什么就很养生了，就是这个东西不需要来这边学，这个各种养生怪招满街都有，对不对？那当然，我还是会尽可能的有一些很好的食疗的方子，我插得进去的我就尽可能的插。像莹莹有跟我讲说，有接到同学递来的单子，说什么要问中医美容的方子。那我觉得好啊，好啊，好啊，就都反正插得进去，都尽量放进去。可是到底来讲，我们学中医是为了什么？其实简单来讲呢，第一个，我上课之前已经花了好大一块时间啊，在讲这个修道病的问题，对不对？如果你是活在高度的代偿反应里面的人的话，其实大概什么药也救不了你，所以就不用学了，是不是？然后，那如果是。要学中医药的话，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把握住一个想法哦，就是我们必须要比外面的中医师强才行，因为你想想看，现在健保中医很便宜耶，对不对？健保卡拿去刷一刷，然后就一个礼拜份的科学创就到手，对不对？那你自己在家里面煮药，你那个一包药很贵耶，对不对？你买一包什么药，很。除非桂枝汤很便宜啦，35块就可以买到，对不对？不然的话，再复杂一点的药方，超过100块一包是很容易的，对不对？那你一天的药钱就超过100块，那你如果你得到的疗效还不如外面中医开的，你干嘛学啊？对不对？划不来嘛，是不是？所以就是至少要觉得说，哎，就是因为从某个角度来讲哦，学中医是不是啊？就是用一种很苦命的方法去当好命的老爷跟贵妇啊！我这样讲的意思说，因为我知道有一些我的旧生啊，他们是觉得中医这个东西还是自己会比较好，因为哦，如果你生了病哦，还要去那个什么诊所挂号排队，你会觉得太苦命了，对不对？会觉得本大爷、本贵妇居然要受如此凌辱啊！就心情超坏，对不对？所以，因为我要当大爷贵妇，对不对？在生病了，马上写个单子，然后叫小孩去买药回来煮一煮，妈妈喝掉，对不对？就很爽，对不对？就为了这个爽劲儿，所以要自己学。可是问题是，我们这一年之中必须要学会的东西，有人家中医学系7年份的内容，那个用功的需求是很高的。所以就变成说，为了要让你能够顺利的有一天能够当爽爽的老爷跟贵妇，所以现在要非常当刻苦，好像在考状元的那种学生，所以听来也是很矛盾的一段人生之旅，对不对？哦，因为我这讲义我发15页下去，同学也翻一翻也看得到嘛，对不对？已经是见缝插针的在乱塞药方了，对不对？就是密密麻麻的，就是好像我就想说。从我的角度来讲说，好，人家大学中医系学7年加实习的东西，我们一年之内跟他拼了，但这个跟他拼，是不是有一点夸张？对不对？所以差不多差不多，你觉得要退班也可以的啊，就是实在也是不要强求。好，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真武汤后面的附子汤，这些我都是带过一下啊，同学都不要记得，没关系。但是说不要记得，我还是要说，这个上课前用的这些卡片上面写的所有药方，我希望同学，如果你是要学中医的人啊，你学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方子，这些卡片上面的方子，你就闭着眼睛都要开得出来哦，因为这是《伤寒论》里面一定不可以不会的方，这样可以接受吗？因为如果你这些方都还会出错的话，那你家谁感冒就可能会出现死人哦。 那我可以把卡片拿出来看。 啊，就是这些最重要的方子一定要会，这些是一定不可以开错的方子，好不好？哦，这个，好，那附子汤呢？它有一点像是这个真武汤证哦，再恶化一点点会有的状况。 那他的主证也是姑且念过就好啊，道理以后再细讲。他是什么？一个人整个背会发冷，所以其实就算你不感冒，如果你的背常常发冷的话，有可能会用得到附子汤。但是我说的是整个背哦，如果只是背上中间一块巴掌大的地方发冷的话，那个是中焦有痰饮，那个是用苓桂煮甘汤之类其他的方子啊。然后呢，手脚发冷而酸痛脉沉，我这里讲到说手脚发冷酸痛，那前面太阳病的麻黄汤症不是也是手脚酸痛吗？对不对？可是麻黄汤的脉是浮紧的，那附子汤的脉是沉的，那这个手脚酸痛又脉沉，今天除了有些人什么体质比较寒冬天用得到之外，你知道这个附子汤什么时候超好用？就是你难道没有发现有的人 MC 痛的时候是痛这样吗？就是手脚酸痛，然后又脉沉，又觉得手脚发冷，所以这个方子今天妇女的 MC 痛时而有机会用到啊。那另外就是一个人呢，体质整个易流产的体质，这是张仲景妇人篇里面有一个条文讲到这个这样子用附子汤，就是如果一个女人她的这个中医说的这个奇经八脉的带脉哦，带脉的能量太虚弱了，她基本上抱不住那个胎儿，胎儿容易掉掉，那你用附子汤补强这一圈带脉的能量哦，可以挽救这个容易流产的一个体质。那那真武汤呢，是一个跟附子汤都是以附子为主的、哦、就连麻黄附子细辛汤也是，那是一个暖肾阳的。那下面一个这个猪鸟汤啊，就是因为玄武在中医的画面是一个大乌龟嘛，对不对？那猪鸟就是一个红色的火鸟嘛，对不对？所以这两个刚好是一个中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相对的方剂，就是肾阳虚的时候用附子，那心阴虚的时候呢，就是当一个人的心，当然中医说的心啊，你也可以说是无形的这个能量上面的一个灵魂的心，但是如果你用今天的西医解剖学来讲的话，可能就是对应到人的大脑了。所以当一个人的大脑缺什么东西的时候，那个大脑会焦躁，会发热，人会发烦啊，缺胆固醇啊，因为人的脑四分之三都是胆固醇构成的，所以一定要吃一个立刻能够让人体吸收的好的胆固醇。那中张仲景的少阴篇里面提供的好的胆固醇来源啊，一个是鸡蛋黄，生的鸡蛋黄，然后另外一个是猪皮。那这两个这些方子啊，都是现代的人常常有机会用得到的，因为现代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很喜欢吃的很清淡，对不对？然后就什么东西觉得胆固醇多了就少吃一点少吃一点，然后少吃到后来他的神经跟脑子就受损了、哦、或者说老的会变得特别快。因为像后面那个猪皮汤、哦、就有好像是梵住教的朋友有回馈嘛，说那个猪皮汤喝了之后保养皮肤的效果比那个几万块的保养品还要好。因为真的胆固醇缺到那个程度的时候，那人的皮肤就是焦枯焦枯的啦、哦、就是这样子的问题。那动物里面皮肤最不焦枯的就是肥猪嘛，对不对？所以啊，那所以这个猪鸟汤呢，它的主治就是心火旺而心阴虚的一个症状，所以它就是这个人的失眠呐、啊，是那种烦的不得了，就他睡不着的时候，不但会想事情，而且他每想一件事情，他就觉得心情超不好，所以这样的一个失眠症状，要用生鸡蛋黄为主的药来治疗。那至于说他的另外一个主治哦，不是仲景方里面的，是这个平行资料的《辅行诀》里面的，是治热独立，腹痛如刀割。就是当一个人心阴虚的时候，小肠也容易发炎了。小肠发炎的时候的拉肚子是这个症状。那至于说当归四逆汤呢，它是不加味的，是放在少阴篇；加味的放在厥阴篇啊、哦。那这个当归四逆汤的不加味的版本呢，是治疗一个人的寒呢、哦，是集中在血里面寒，血管在寒。那当一个人血管很寒的时候，他会有什么症状呢？就是身体会有扯痛感，就是不动的时候不痛，动的时候痛一下那种感觉。那这个除了感冒少阴的寒症落在血分会有当归四逆汤症，什么时候用得到当归四逆汤啊？ 骨刺啦、椎间盘脱出啦，你不动的时候不痛，一动就会痛，这个方就开，就这样子。那当然今天女性的这个手脚冰冷用这个汤是常有的啦。那四逆汤刚刚少阴篇太阴篇也出现过啊，就是在少阴篇是手脚冰冷脉沉的水泄啊。那后面的那个桔梗汤、猪肤汤跟桂枝半夏醋方呢，其实都是那个扁桃腺烂掉的收工方啊。那桔梗汤呢，它是桔梗的功用啊，在古方的世界里面是好像扭抹布一样，把你的痰把你的脓啊挤出来，就是你的那个扁桃腺发炎了烂开之后，就算你少阴病已经用什么真武汤医好了，有的时候扁桃腺还痛在那里。那痛在那里是因为它已经有一点要化脓了，那那里面那个脏东西你必须把它挤掉才会好，所以桔梗汤就好像扭抹布一样。所以桔梗汤开药的那个诊断的那个辨证点，就是你的扁桃腺发炎的时候，你发现你有一点吐得出那种黄黄的痰，那你就知道它快要有脓了，那就把它挤掉。可是呢，如果有一个情况的那个喉咙痛啊，是他根本整个人就是阴虚发热的，就整个人处在燥热的状态。那这样的阴虚发热啊，像我们后代方剂啊，如果说这个人什么肾水不足啊，常常要开什么地黄之类的药来补肾水，什么六味地黄丸，对不对？但是张仲景从不做这种没效率的事。张仲景治疗肾水不足一定是什么猪皮，就猪油喝下去肾水就很足了。因为你知道在今天的西医的生理学里面，肾脏的能量是要把什么物质转化成什么物质啊？所谓的肾水，如果用今天的西医学来讲的话，就是肾脏里面有能量的时候，它会把人体里面的胆固醇转化成类固醇，让你全身能够消炎。那全身消炎的话，这个人就不上火了，对不对？所以肾水旺代表这个人的身体里面的胆固醇转化成人体自己的类固醇的机转非常的好，这个人不容易上火，这是肾水充足的人。那你要补这个火的部分是用附子，能量的部分是用附子，那补物质的部分，这个阴的部分，阳是能量，阴是物质，补阴的部分呢，就是直接大口大口的胆固醇给我喝下去，所以这是非常下火的方子。今天的就猪油，就是肥猪肉那个皮啊，你油的那层也不要去掉，就煮水加蜂蜜，然后再加一点米磨成的粉，弄得像果冻一样，就这样吃着玩。这个因为今天很多人那个阴虚火旺哈，你如果到今天去外面给中医生看，他开很多滋阴药，什么六味地黄丸，给你加点什么加味逍遥散，以为可以退火，结果你退来退去就是觉得还是人烦烦的燥燥的，就是不干净，那猪油一喝就好。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张仲景独有的药法，而临床上也是特别的强，所以值得拿出来提一提。那这个桂枝半夏醋，这个是有一点凶狠的药，就是你那个烂掉的地方有脏东西包在组织里面，他用一些药物把那个东西硬是把它打出来啊，那有一点凶狠，喝的时候还有一点痛呢。那再来这个吴茱萸汤啊，其实吴茱萸汤你也可以说是少阴药，也可以说是厥阴药啊。那在少阴病最容易出现的一个吴茱萸汤症是烦躁欲死。那当然烦躁欲死是张仲景讲的，今天你要跟病人聊，你要会听白话哦，你不要问病人请问你有烦躁欲死吗，就是不是这样子，是你有的时候在临床，因为吴茱萸汤症在今天台湾非常容易开得到，就是这个人呢，他身体里面已经被阴邪盘踞了，那阴邪把一个人盘踞起来的时候啊，这个人他的身体感会形成一种心理感，就他会觉得我好难过好难过，我难过的不得了，这叫烦躁欲死。就是你说他哪里不对，是烧得特别高还是怎么样，都不是，他就觉得我好难过，我受不了了，这样的感觉出现的时候，赶快吴茱萸汤就下去。就是你看到一个人感冒之后，甚至不感冒的时候，就在床上打滚给你看，那这就是吴茱萸汤症。那当然从前有过救生哈，他家里面的小孩感冒的时候，我也不知道那救生为什么会这么不用功，他居然给那个小孩吃肾气丸，就是肾气丸是把 把邪拉把气拉到三阴经的药，就本来在太阳病的一吃肾气丸都拉到三阴去了，然后那个邪气就被肾气丸裹住束住，然后他的小孩子就在家里面翻滚挣扎啊，呈现出无茱萸汤症。就无茱萸汤症是可以人造的啊，就是如果你家有什么恶妻或者是恶夫啊，他一感冒就说哎吃肾气丸补补身体啊，就让他滚个两天吧啊，这个所以这是。那当然实际上来讲的话也可以是肾衰竭前兆的时候，人的身体里面有很多尿毒之类的东西塞满的时候，它会产生出这个症状，那么马上无茱萸汤给它救下去啊。那还有冷性便秘也是用无茱萸汤，因为今天很多人的便秘不是它燥热，是它太冷哦，肠子不会动。然后阳明篇的无茱萸汤是这个吃了饭就会吐啊，或者是如果是一个人肝啊能量不够里面都闷住的话，这个人也会有很容易呕酸水的症状，就是有一反胃就有很多口水那种涌出来的感觉，那个是无茱萸汤症。那不严重的，你有没有看到现在有一些小朋友哈，他睡个午觉啊，在学校睡午觉一起来桌上一滩口水，对不对？那那个恐怕也是家里面生了闷气的小孩子，让无茱萸汤给他救一下。然后还有今天呢，因为这个吃了冷东西哦，造成他的肝脏哦太寒，会有一种今天很常见的无茱萸汤症，就是这个人偏头痛，他头痛发作了，他觉得哇好难过，头痛的我想要撞墙。那那种偏头痛常常都是冷东西喝太多了，像我觉得遇到这种无茱萸汤症的偏头痛的患者啊，常常都是有那种，比如说啊，有的人他是喜欢喝那种高山茶，那高山茶好像比较偏寒一点，是不是？那喝到后来整个中焦都寒掉了，然后就引发这种偏头痛啊，所以。那所以头痛的很想吐，或者头痛的想撞墙，就都是无茱萸汤症啊。那另外就是一个人手脚冰冷，可是他的心却很烦的时候，通常就已经是无茱萸汤症了，这是比较轻微的啊。所以这个无茱萸汤症是挂好几个不同的经的一个方子。那到了我们今天这个年代哦，好像非常好用哦，非常常用。那最后厥阴病啊，我觉得厥阴病的话，哎，其实因为。厥阴病也是牵涉到我之前说到的那种代偿反应的心理学、啊、所以走到这一个地方的时候是有点难医啦。那如果我们纯粹以病理学来讲这个厥阴病的话啊，就是这个人他的以中医的观察，我这边要稍微带到一点点五行的观点啊，就是中医说的这个厥阴肝经里面的能量是干什么的呀？这个中医是说肝经里面的气是风木之气，那这个五行金木水火土的这个木气是怎么样的一种性质的气呢？啊，在想象的画面里面呢，我们会认为木气有一点像是一种把人体的阴跟阳啊交融在一起的一种粘胶，一种媒介。所以如果一个人得了厥阴病，他的这个粘合他的身体里面的能量跟物质的这个粘胶坏掉的时候，他的阴阳就会脱开。所以这是张仲景说的厥阴病的最主轴的东西。那因为我们如果以经络来讲，足厥阴是肝经，对不对？所以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说，厥阴病的发作为什么好像整个张仲景的书里面没有提到什么肝炎肝硬化之类的，就是厥阴经既然是肝经，所以厥阴病的药应该是保肝药才对了，对不对？就是疲劳了之后应该吃一吃厥阴药，这样可以保肝。其实不能说是错，如果你疲劳之后真的有厥阴病的症状的话，是吃厥阴药可以保肝。可是张仲景的广义的厥阴病呢，比较是包含的是一个是人的厥阴经的能量不够的时候，它会如何产生一种寒热分裂自己打自己的一个现象的症状，以及呢厥阴经这条经的能量不够的时候，它的像我们的这个《黄帝内经热论》的厥阴病提纲，就是说它会什么连它的阴部都会受影响，就是一条厥阴经管到下腹腔的免疫机能，也管到一个人生殖器的状态，因为它刚好过那里。所以一个人他的比如说女人的什么阴道的问题老是医不好， 那常常是要从绝阴经来下手，这样子啊，就是那男人的话，当然还有一些花招，什么疝气啦，什么什么睾丸或者是缩进来或者怎么样，有的没有的，这样的症状其实都可以归纳到广义的绝阴篇。那糖尿病的症状也常常是一个，好像你看啊，糖尿病的人他常常上面的上半身会有一种口干舌燥的感觉，可他的脚底是麻麻的冷冷的，容易好像踩到东西。最近有个广告什么小孩子踩到奶奶的脚，什么奶奶你为什么什么，这就是有的那种脚会麻掉，对不对？那是不是也是一种上热下寒的症状？就这些东西都要包含在广义的厥阴病里头啊。那厥阴病我们最常用的几个方剂呢，一个是乌梅丸啊。那乌梅丸呢，就是你看梅子这种很酸的药，对不对？它就是一个超强的把阴跟阳粘合起来的结合剂。那乌梅丸里面又有很热很热的药，然后又有很寒很寒的药。那这个乌梅丸的药法啊，在今日最先进的中医的发展是这样子，就是美国的那个尼海夏先生不是在他最后的几年里面有教出一批学生吗？然后后来他的学生哈，有一个招数哦，发明了一个招数比他的老师还要厉害，就是治乳癌的方子。尼海夏先生本来治乳癌的方子常常是用一些有点像是治中国人治那个长疮长脓的方子为主，然后加一点少阳的疏胆气的药为主。可是尼海夏的学生后来有一群学生哦，发现说老师这个方法好像没有很强，只能拖着病人不会死而已。那后来那些学生开发出了一个新的方法，就跟乌梅丸非常像，就是里面有很多很热很热的药跟很寒很寒的药加在一起，然后来用这种寒热错杂的药来粘合这条肝经的经气。因为我讲过说乳癌有一部分的人是因为肝经的气有问题所以才会发作的嘛，对不对？就是从乳头发起的那种。那所以当这个人呢，他的身体有阴阳分裂的状态的时候呢，这个乌梅丸症他会怎么样呢？饥而不欲食，就这个人超难搞，他很饿，可以给他东西他不想吃，意思说他这个地方好像他的胃，我们说脾胃嘛，好像他胃是有火的，可是他的脾是冷掉的，不想消化的，所以他产生一个很矛盾的身体现象啊，或者是他的这个寒气往下掉的时候，热气会往上冲。那就是气上壮胸，心中腾热啊，或者是整个人身体寒热错杂，就是你说他体质寒吗？的确是寒，冬天手脚都冰冷的。可以说他热吗？的确是热，满脸都青春痘这种啊。那这个，然后另外就是厥阴经的那个风木之气，如果断掉下的时候，这个人的热气会冲顶，寒气会往下掉，所以这个人的症状如果是上痛颠顶，下痛阴部的时候，通常都是乌梅丸。然后还有乌梅丸这条厥阴经管到这个肠胃的免疫机能，肠道的免疫机能，就免疫革命啊，这个肠道免疫机能乌梅丸有管到。所以如果一个人是慢性肠炎下痢，就是他的那个大便一直都臭臭的热热的，也不是每天水泄，但是就是不好，那就要从乌梅丸来做这个修补厥阴经的工作啊，这是乌梅丸的了不起的地方。然后当归四逆汤呢，主症是手指冰冷，脉细欲绝。那这是什么阴阳分裂啊？就是中医认为人的这个指尖啊，不是人的某某什么阳经，然后跟某某阴经啊，刚好都在人的手指跟脚趾间交汇。所以这个人如果阴阳分裂的话，他的阳经的能量跟阴经的能量就会不通，不通了他就手指间特别开始冷。那各位同学，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你冬天手脚冷的时候，是手指头特别的冷，手掌没有那么冷。如果有这样的话，那你可能已经陷入厥阴病的当归四逆加味汤的症状了、哦、所以这时候就要用这个当归四逆汤把这个阴经跟阳经的能量接续回来。然后呢，而且我讲到这样我都觉得这些话如果听在一个西医的耳朵里，会不会觉得这些话听起来乱疯的？就是我们已经开始把人体当做一个抽象化在画了，对不对？就是阴跟阳这种东西到底真是不是真实存在都不知道，我们就拿来操作了、哦、就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身体观点。然后呢，那至于一条厥阴经的病变有没有可能用到当归四逆加味汤呢？有，就是当你觉得身体的这个腹部侧面啊闷痛闷痛的，那有些时候是妇女病会有这个症状，但是呢大概几十年前台湾有一位老医生朱穆通，他发现 刚刚发起的那个盲肠炎啊，是这个症状，就是你他后来他就变成遇到盲肠炎的患者啊，他根本完全不去管那个盲肠，不去管那个消炎，他只是摸一下他手指头，然后看一下脉是不是快要拔不到。如果是手指冰冷，脉细欲绝，那他就知道这个盲肠炎，不管西医叫什么炎，反正中医就是厥阴经的问题，就当归四逆加味汤一下去就好。哦，这很厉害，就比你西药开什么抗生素什么都快啊。那当然已经烂成化脓那另外算啊，但是就是说一开始发作的时候那个盲肠炎非常用这个汤非常厉害。然后另外一个宋本，因为这个桂林本的麻黄生麻汤很怪啊，要用宋本的，就是宋本麻黄生麻汤呢啊，它是治疗一个人的上热下寒。那如何的上热如何的下寒呢？就上热呢是胸热咽干，就胸口热烘烘，喉咙干干。那下寒呢是两脚又冷又容易麻木，而且或者有些人下寒包括容易腹泻，那这样的体质就开麻黄生麻汤。那麻黄生麻汤也是最近这些年啊、哦，我觉得代表性的把麻黄生麻汤开到很漂亮的人，可能是大陆一位伤寒研究的那个机构的那个李赛美教授。就是因为你知道麻黄生麻汤原来在这个重点方里面是超不红的一个方，因为上热下寒大家看在眼里不觉得如何，然后可是今天这个汤啊用到有效了之后，你才发现哇，这个上热下寒的人常常就是那个什么红斑狼疮的患者，你知道就是那种自体免疫失调病的患者他就有这个症状。或者你说糖尿病的患者有没有可能是上面燥热下面是冷麻的，有吧？那其实可以治到的现代病是非常多的啊、哦，所以这个方子今天是很值得重视的。那至于白头翁汤呢，是治疗那个肠道里面的那种细菌或者原虫的感染的药方。那这个有些话我现在讲，可能你们不觉得如何有滋味啊，就是说。好比说今天如果有一个人，她是一个女生，她是妇女病啊，她的阴道有感染或怎么样，当然我要说的是阴道感染有寒有热，有的是乌梅丸，有的是当归四逆汤，什么都有啊。但是呢白头翁汤它的走法啊，是把那个热从厥阴肝经啊嗲上来发散掉，就它的走法是向上走的。那今天如果有一个人，一个妇女，她有一些阴道的感染，你去看外面中医，她知道，但因为我说有寒有热啦，有的时候寒症是要开暖药的啊、哦，就她可能会知道你阴道发炎是一个热病，可是呢，那个中医生他开了一些凉药之后啊、哦，你就会觉得糟糕，好像我身体啊、哦、阴道还没有好，我的其他地方被凉坏了，就是整个人虚掉了，就是会有这样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就会让人觉得白头翁汤真的很好用，因为他就把这个热啊，就是这样把那个热这样嗲起来，然后他们嗲到这么高的地方，然后就散掉。那样的一个消炎法，其实相对来讲反而比较不伤身啊、哦，所以就是各类型的下腹腔感染，如果是实热型的，这个张仲景的方里面不很红的这个白头翁汤其实是很好用的啊、哦，所以这个地方大概的把《伤寒论》的这个。最粗略的轮廓啊，跟大家过一遍。那讲义不是还有一章吗？什么咳嗽常用的经方？那这一章呢，就其实只是印讲义的时候八章一起比较好印啊，所以就多做了一章。那这等到以后教咳嗽篇的时候，同学再来当提纲就好了。那各位同学，你们以为我是那么善良的人，以后教什么篇都会给你一张这种提纲吗？那当然不会啦，就是因为以后药方都跳着教啊。我觉得等到你熟了之后，其实自己就会读书了啦。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只是一开始假设同学是初学者还不太会读书的时候才要帮你做一张提纲表，那以后大家开始熟悉了之后，这些东西可能就不用再做了。那么接下来的一点点时间我好哦，因为我接下来的事情不是半个钟头讲得完的。 你只有15分钟？ 我只有15分钟。太惨烈了。好，其实我在之前讲到那个什么什么 疾病的失忆跟什么疗愈的那种心灵的疗愈那个话题的时候，就已经硬的把我原来预计讲四个钟头的事情讲成两个钟头了，我已经觉得折损很多了。那现在再来折损吧，好，那再来上个打三折的课啊。首先讲页第一页第一个话题，阴阳的观点。那这个东西讲白了就是我把《黄帝内经·素问》里面随便挑一段截录几句话，那讲简单一点就是这样子，就是比较偏能量的部分算阳，比较偏物质的部分算阴，就这样，好不好？那我们要了解的是阴阳的观点是一个相对的观点。比如说如果你是脾跟胃，那脾是脏，胃是腑，对不对？那相对来讲腑就比较有动态，脏是比较安静的，所以脏是阴，腑是阳，所以那个张仲景六经病的那个三阳病都是腑经，那 三阴病都是脏经。可是呢，如果你说脾胃跟四肢相表里啊，那你说跟手脚这个运动的能力相比的话，好像这个胃腑又显得是比较阴，而手脚的运动比较阳，所以这个阴阳都是对比出来的，就是动能越多的越阳啊，那越不动的越物质的算阴。那这个时候呢，我这边有强调一句话，就内经里面有讲说壮火食气，气食少火，壮火散气，少火生气啊，就是说人的能量是不是越多越好呢？那中医在内经里面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的能量是多到一直在上火，对不对？那上火就等于这个人在乱烧自己，对不对？那烧到后来人还是会虚掉。所以人的好呢，是要阴阳比较平衡，是暖暖的，好像小火很省能源的把身体烧暖，这样就是比较健康的状态。那接下来呢，这个疾病的传变过程呢，简单来讲就是我这边是要讲一个概略的阴阳虚实啊。概略的阴阳虚实就是说，好比说如果是一个很健康的小朋友身体有不好的时候，常常都是真正的上火，就因为他能量太多哦，有的时候我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假想，说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小孩子身体还很小，但灵魂很大哦，所以他能量有点太多，所以他的生病可能是有一些真正你可以用凉的药去退火的状况。可是呢，当一个人的这个火一直烧着，这个阳实就是阳很扎实的这个火一直烧着烧着，他的这个有形的物质的身体就会被烧虚掉。所以呢，阳实病的人烧久了他就会变成阴虚，所以阳实跟阴虚算是一体两面的事情。然后呢，但是如果这个人继续烧到阴虚了，那你就说这个人因为一开始乱放火把木柴都烧完了，那木柴都没有了，那火也烧不起来了，对不对？那他就变成阳虚的状态了。那阳虚的状态就是身体没有能量，像我们说刚刚讲到蒸五汤的这个高血压就是阳虚型高血压，它没有能量，不会代谢水分了。那不会代谢水分的这个阳虚体质的人呢，他的水就会堆起来了，那堆的太多的这个有形的水变成高血压，这个叫什么？叫阴实。这样能够听懂吗？就是有形的水塞在身体里面变成高血压，这个是阴实。所以高血压不是阳实哦，是阳虚之后的阴实。哦，所以这个要稍微分得出来。那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人能量身体里面正常的能量正常的免疫机能都没有了，所以他身体里面长了很多肿瘤肿块一些奇怪的东西多出来那一坨的东西，那都算阴实，这样好不好？这是我们大概的认知。那你们心肌梗塞算不算阴实？算。肥胖算不算阴实？算啊，就是身体能量不够的时候，人的身体才会开始堆着堆东西，堆着堆着，然后就变成太多了，有形的东西太多，这叫阴实。所以这是一个阴阳虚实的概念。然后呢，再来五行与五脏的生克这样一个概念啊，也是表格放在这边，同学自己回去看就好了，好不好？因为这个东西也是以后带到的时候讲一点，带到的时候讲一点。然后呢，我这边提到中国人把这个五脏对应五行，其实今天有一个话题讲不到，就是人的那个六经是六组系统，对不对？可是五行是五个系统，所以金木水火土的生克跟那个张仲景六经传变的那个六经之气其实又有一点微微的不一样，那个可能下礼拜才讲得到的。但是我们今天先讲这个五行。那中医讲五行的时候很重要的观点是五行是有生克的，对不对？就是说如果我这个脏器，比如说这个脏器是肝脏，对不对？那肝脏呢 就会有一个木，肝脏属木，是不是？木会被金克，所以就是说中国人认为人的肺脏是会克制肝脏的。那肝脏会去克什么呢？我们说木克土，对不对？那所以肝脏呢，它会去克制到脾脏的机能。那你又说肝脏会生什么呢？木生火，所以肝脏会生到心脏的机能。而你说什么东西会生木啊？水生木，对不对？所以肾脏会生肝。那么这个五行的生克在临床上有没有意义呢？因为你这样子听，你会觉得非常的神话，对不对？就没有什么意义嘛，是不是？那就是你这样子讲，那你临床上怎么用呢？其实临床上是有用的。所以我今天最后一点时间想要拼了，拼得了吗？我就是拼最后一点时间讲到这个五行的生克啊。那这个五行的阴阳虚实的生克，我刚不是有讲到阳实阴虚、阳虚阴实这个四个不同的状况，对不对？那如果这四个不同的状况搭配到五脏的五行，会产生一个什么现象呢？那就是底下写的这个阳实则顺生，阴虚则倒克，阳虚则正克，阴实则逆生的这个现象。这个东西啊，我们在学张仲景经方的时候不会很明显的用到，可是如果各位方剂学久了，已经开始很多后代方都会用了的时候，用这个东西来开后代方哦，大概你可以同一个方剂你玩得出来的功夫哦，可以比外面的开业中医强五倍半左右吧。那个五倍半是哪里来的我也不知道。就是你可以把一些看起来很不重用的方剂开到很强的地方去。那这个理论台北是萧胜阳老师在教，然后南投那边是皮沙士老师在教。那本来呢，他们的应该是他们那个门派比较所谓不传之秘吧，可因为学生太多，我现在都传开了，所以我就抄过来了。我这人是超喜欢偷人家的东西的啊，而且一定要多偷，因为偷一家人家说你剽窃，偷八十家就叫参考。就是我们现在随便说一个肝啊，肝属木哈。那比如说我们说阳实则顺生哈，就是如果一个人肝火很旺很旺，是真的肝火旺的时候，那这个木就会去生成心火，对不对？阳实就顺着这个五行相生去生。所以这个肝火很旺的人，他通常会怎么样？心烦，晚上睡觉觉得不太好睡，对不对？所以肝火旺去生心火，这是实际上有的。那如果这个肝是阳虚呢，那这个人如果他的肝气是虚的，那他的肝气就比较走不通，那他的肝气走不通，他的那个自律神经就会有点卡卡的。那这个肝气有一点阳虚而郁结的人，那张仲景有讲说肝虚则怎么样，成脾，就是肝阳虚的时候会去克到土。所以一个人的肝气郁结的时候，他常常会怎么样，吃东西好像不太消化，对不对？所以像张仲景的小柴胡汤就是典型的，就是肝虚克到脾，小建成汤也是，所以这都是临床上是可以操作的。所以肝虚会去克脾，让脾阳也虚了。所以简单来说，肝阳实会传承心阳实，肝阳虚会克成脾阳虚。那如果你说肝阴实会怎么样呢？那阴实的人，比如说肝癌、肝硬化，对不对？那就是肝已经硬掉一块了。那肝阴实的时候，它会实的东西会是从生的角度去，阳实是顺生，就从肝生到心；那阴实是逆过来生，从肝阴实去逆生成肾阴实。所以你看，肝癌、肝硬化的人到最后都是死于什么？腹水，对不对？他的肾脏是塞满着代谢不了的水的。所以这是，所以这个木会倒克成这个肝阴实，会倒逆生成肾阴实，这临床上是有的。那肝阴虚呢？肝阴虚就会倒克，本来是肺克肝嘛，对不对？那肝阴虚的时候就会倒克到肺经这边去，变成肺阴虚。那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知道是真的呢？因为你知道，中国人有一个方子叫小柴胡汤，这小柴胡汤比较是治疗那个肝阳虚哦，肝气不顺。其实张仲景根本不是治肝，是治胆的啦，哈，只是有一段时间哈，日本人他们不是日本人不是什么企业战士，工作很劳累嘛，对不对？然后他就那企业战士他就觉得他肝不好要保肝， 然后有一段时间，日本人不知道为什么就笨笨的把小柴胡汤当做保肝药在吃。可是小柴胡汤是一个破肝阴的药，它不是一个养阴的药，它是一个通肝阳破阴的药，所以越吃肝反而越阴虚，这样听得懂吗？因为它已经血不够了，还破血，这样不行嘛？是不是？只是因为他以为小柴胡可以疏肝啊、解郁啊，所以以为是保肝药。然后日本人就有一段时间很喜欢吃小柴胡汤当做是保肝药。那结果呢，吃到后来就发现有很多人死于，不是很多，就蛮有一些人死于间质性肺炎，就他肺里面自己产生一些小感染，然后就烧起来了。所以肝阴虚是会克成肺阴虚的，哦，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这样的一个理路它既然存在的话，那我要说的是临床怎么样，你可以哦把一些不怎么厉害的方玩的哈，比那个外面的中医强五倍半呢。就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哈，就比如说有一个人他的病是心肌梗塞，啊，那心肌梗塞一定是心脏能量不够，然后所以塞住，对不对？所以这个心是阳虚而阴实的心，那这个阳虚而阴实的心呢，我们如果直接要治这个心的话，我们要说什么？你可以去西医做个指甲，对不对？因为心肌梗塞嘛，去做指甲嘛，对不对？直接治这个心是这样嘛？或者中医有一些药是要可以化掉那个塞到的地方。可是呢，如果支架，支架听不懂吗？医院做支架啊，就是不是现在什么冠状动脉阻塞不是做支架，是有这么回事吧？哦，我的西医常识还没有错。那但是呢，如果你的心肌梗塞了，你的心是一个阳虚而阴实的心，你可以其实是可以哦，开药完全不动到这颗心而把它治好，就是用这个方法。就比如说你说心阴实是什么东西传来的呀，我们说心阴实是火生土，对不对？那倒过来生，就是因为阴实是倒生嘛，所以心阴实是脾阴实生成心阴实，然后心阴实会去生成水，火生土，什么生火？木生火，对不对？所以会生成肝阴实。所以呢，你以阴实的角度来治这个人心脏梗塞哦，你不要开心脏的药，你去想他，你去找他有没有脾阴实的症状。比如说脾阴实常有的症状，比如说这些方以后会教的啊，所以听听就罢了。就是比如说有一个平胃散，是脾胃太湿的时候用的方子。那这个平胃散的症状是这个人他就是好像全身都重重的，或者严重的人是会有那种 眼皮垮下来那种肌无力的现象，就是脾胃主肌肉嘛，所以全身重重的，不能就很不想动，就脾太湿，用平胃散去去脾湿。那或者是还有一个方子是那个宋朝严用和的湿脾散，那个是脾胃太湿跟肾阳不足造成的那个脚容易水肿的一种体质。那你去看这个心脏病的人，他有没有那种全身发重的那种现象，就有没有平胃散症，就是脾阴实的症，或者有没有小脚容易水肿的这个湿脾散的症，有你就开，你开下去他的心脏就会好转。然后呢，心阴实会传成肝阴实嘛，对不对？那肝阴实的话你就要问他啦，哎，你有没有通常肝阴实的状况，有的时候会如果有形的肝阴实当然是什么肝硬化，但通常这种心脏病人他不是肝硬化，他因为肝，中医说的肝有一部分是神经系统，所以你要问他有没有重度忧郁的感觉啊？哎，我心脏病我当然忧郁啊，对不对？然后那你就开一些疏肝解郁的药啊，比如说像重度忧郁，我有时候会开到五茱萸汤的，因为肝阴实嘛，就开五茱萸汤。那你开了这个，他从这个脾阴实升过来，然后从心阴实去升肝阴实，你如果两头的药都开得好，心阴实会松开，所以你可以不要治心，就是五脏的能量跟它的很多组织是互相深刻的。那如果你从阳虚的角度来讲的话，什么阳虚会克成心阳虚啊？什么克火？水克火，对不对？所以肾阳虚的药要不要开？ 一定要开。我跟你讲，治心脏病，那有多少方子是一定要有附子的，什么真武汤之类，就是你的肾阳虚了，你的肾的能量有问题了，你的血管里面水分有问题了，你的心才会被塞到。哦，所以就是代偿性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所以心脏病的底子的方，开什么少阴篇里面的什么真武汤啊、附子汤啊、四逆汤啊，那是太常开的药了。你就说肾阳虚直接就会克成心阳虚，那心阳虚会克成什么呀？我们说火是克什么来着？哈，金，对不对？所以呢，哎，不对，哎，火克金，对不对？所以肺阳虚，那肺阳虚的话，你要看这个人是不是很容易喘啊？心脏病的人很少有人不喘的吧？对不对？就肺气不足，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补肺气的药啊、什么生脉散保元汤可不可以开？可以开，就是你四路药就这样子乱吃一圈，而心脏病可以好，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玩法。然后你可以完全不要动这个心脏来治这个心脏，这是中医啊，这个深刻之间的隔脏治法很好用的一个点。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知道一下也是不错的，是不是？下课时间到了，好，那就接下来这个六经的行政的事情就下个礼拜再来说了，啊，不，下礼拜，对，下礼拜再来说了，好。